我有相思恨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Oh, yeah. 人传呀，结对呀，家常呀，讲哎，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、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每一幅画，十多的金香后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生花的亭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崖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是非一幅幅画，十多的清香多几把，十二的情感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山花一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

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

圈没人留他。提起回婆家，两眼泪淋淋，毛驴儿前边走，小兄弟后面跟。过了五道川呀，翻过了刘家山，远远了见鬼衙门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这茫茫的雪域带来吉祥和安宁。 心，照耀着照耀着纯洁的心。太阳飞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和幸福又降临。太阳飞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满独当。勇敢的青年哈萨克已满独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， 心儿放纵。